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本源沃拉吉同志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花篮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冯坎因塔博阿里10月6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